不平则鸣，十年如一。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十周年的台庆联欢晚宴，门票为港币380元和1500元两种。我们已经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和丰富的奖品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的最新公布啦。 方真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事隔咗都颇耐啊， 三个礼拜冇做节目 啊，唔系耐到咧，有人打电话问我呢个节目系点解搵唔到，咁我哋 讲你上集讲咗都话变三个礼拜啦， 嗱你唔好唔怒气，唔好唔怒气，咁即系观众咧，佢听边一部分或者佢选择听一啲嘢咩嘢咧，我哋就冇能力去控制嘅，我哋只能去讲就话咧，阿陳博咧就佢去咗邊度？咁我哋會停邊度？停幾多集？咁如果呢一筆你聽唔到咧，咁你打電話問我都冇問題嘅，我都會接話俾你聽嘅。咁因為事完好似你都做即係一兩個節目，即係一兩次之後，你又要去過一告假係咪啊？ 你話嚟緊？ 係啊， 嚟緊又嚟緊唔使， 嚟緊唔使 ，OK 唔定啲啦。如果唔係又走去問啦 ，OK。咁呢個證明咧，就大家都好中意聽呢個節目啦。 因為自己有人問係即係應該有人著緊啦。 啲節目咧就你做也好，你唔做也好，冇人會 nobody cares。OK。 可能應該勞氣就係點解冇乜人問啫嘛？問啲人唔係咁多啫嘛。 係啊，所以就唔係太介意呢樣嘢。咁但係咧就你告假嗰段時間咧，你應該據聞就你喺中國啊嘛， 喺我就主要喺翻北京大學嗰度教一個 summer course 咁啊，即係都係一啲即係算係一啲教學上交流活動，就被呢個香港大學就 好嘅，你唔好 派出去啦， 唔好講咁樣， 因為即係以經驗上嚟講係一個好嘅即係經驗嚟嘅。咁我就趁住呢一次喺嗰個北京嘅一段時間，我就特登都去揾下一啲係即係即係你話如果睇一個古城咁，一定係睇翻啲歷史遺跡嘅嘢。咁我亦都有一啲同即係中國古代科學有少少相關嘅一啲嘢，咁可以同大家又可以介紹一下啦。 咁啊唔係新知，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總之同科學有關啦。 舊聞新知啦，大家當係一個旅遊環節嚟聽。 但我想第一樣嘢問你，就你今次交流嘅北京大學啊？ 係啊。 咁傳統上北京大學應該都係中國嘅首屈一指嘅最高學府。最高學府嚟嘅喎， 咁你去到隔離清華，咁清華就話佢自己先係啦，而家 唔係，但係就歷來咧，其實都有所分工嘅。據我即係所知咧，譬如清華主要喺工科度嘛。 其實呢種分工係1949年之後被強行分工嘅，即係就話清華就係理工科嗰邊，跟住北大就反而係文史嗰邊咁樣啦嚇嚇。咁但係而家大家都要搞做綜合性大學，就唔係咁再即係就唔會再咁分啦。 咁北京大學學生的水平如何？ 我眼界見聞就只能夠及於我自己在我自己教的科入邊啦嚇。但係就你問我的話咧，即係再同翻當地一啲，因為唔係淨係我一個去嘅，係即係成個 program 入邊咧都有好多其他來自，譬如話韓國又好啊。泰國嘅又有啊，美國嘅、英國嘅都有嘅一啲教授，即係有唔同國籍、唔同種族嘅，咁啊嚟去教。咁總體上個感覺就係咧，當然你話如果去得北大讀嘅，咁都係即係都算係一定係呢個成個中國最即係叻嗰批學生。咁有個好得意嘅觀察啦，起碼喺我自己個 course 入邊啦，即係我的 course 入邊咧，有同學嚟自北大啦，有同學嚟自香港嘅 city 啦，嚟自呢、這、一個中大嘅又有，咁另外有來自美國嘅一兩間都叫做即係唔係 top ten 都叫 top ten 20嘅學校學生。咁最後出嚟個 grade 咧，其實個我發覺即係 City 讀嗰位同學個成績係同北大嗰位係差唔多嘅嘛。咁即係我會咁講啦，即係甚至乎再綜合埋同其他即係教授交流嘅一個經驗，大家覺得大家都係咁好嘅啦。其實最主要個態度就係你態度投唔投入嘅啫，冇乜話真係乜嘢特別。即係你如果 hea 唔肯去投入嘅，咪差咯，就咁多咯嚇。 唔係，咁我又要修訂你啦。有啲即係最即係所謂 superstar student 咧，唔讀書都 可以好成績㗎。係係。咁我哋喺歷史上我哋都知㗎，我哋見過。 咁咁一定有好多嚇。咁 你話，只不過你今次你冇遇到啫，我估就 係係。咁始終都係咁，我呢個 course 唔係啲咩俾天才讀嘅科啊。咁所以我又唔係一個好天才嘅人去教咁咁遇唔到又好正常 咁 anyway 就即係北大咧，其實就我哋傳統上咧對個期望都頗高嘅，因為事實上如果你睇喺民國以嚟咧。北大出的傑出的學生真的不少的他應該類同我們在 美國所說的哈佛、 或者甚至乎純粹講這個物理科學、即係都出過，譬如即係方麗芝都喺度教過嘅，咁佢的而且確喺八十年代嗰個嘅宇宙物理都真係有一席位，都即係有名氣一個人，有成就一個人。 好，咁我哋睇一睇咧，就陳博士咧，佢今次去北京 嗱係啦，我介紹一下我自己一啲即係見聞先啦。咁其實即係我都盡量咧，因為自己讀得科學咧，就想揾一啲咧。有科學元素的嘢嚇，嘗試喺北京嗰度揾咁，即係如果我就咁冒冒然行去人哋物理系度，其實都唔係好大發現嘅。我不如睇人哋啲 paper 好過，係咪嚇？咁但係我好想揾一啲其實大家咧都可以即係有機會，如果去得呢度，又想揾下一啲唔係淨係旅遊書介紹個團帶你去嘅嘢，又一啲比較撩楞啲，有一啲唔同嘅主題咧，咁我可以呢度俾個少少嘅即係分享大家。嗱咁我可以睇下頭嗰一即係一張第一張相先啦嚇。咁其實我呢度直有成大約十零廿張相咁樣，咁我其實即係中間第一件事咁啊，抽一抽，就算你話去故宮咧，咁佢其實有一個鐘錶館嚇，除咗入場費之外咧，呢個鐘錶館你另外要再另外俾$10先入到去咁樣。咁雖然你問我入邊擺嗰個展品係唔係由一個好科學嘅角度介紹咧，就絕對唔係嚇。咁但係你會睇到啦，即係嗰種中西嘅嗰種叫做計時嘅儀器嗰個嘅演進啦，即係未有呢、這、一個。圖右手邊呢啲外國嘅鐘錶嚇，呢個係由英國做嘅一個鐘嚟嘅，去傳未有呢啲咁嘅鐘去傳入嚟嘅時候咧，咁舊嘅古時中國嚇，甚至乎去到清王朝咧，都仲好依賴隔離呢一種啊，嗰種滴漏嚇，用水嚟去計時嚇，咁當然啦，即係個誤差就一定會比較大嘅。咁而呢啲咁樣嘅即係未用到呢啲咁嘅鐘錶，用到呢啲咁嘅滴漏嘅時候咧，喺成個北京城入邊，你要去有一個所謂嚇叫做最準確嘅機構去報時啊、授時咧，就佢哋就會擺喺嗰個鐘樓鼓樓嗰度。 但係當其時嗰個社會嘅節奏，需唔需要一個咁準確嘅報時咧？ 其實又我唔敢講話絕對唔需要，因為你如果講緊嗰個你都要有人打更㗎，即係你講緊淨係報下三更五更，你嗰個誤差都唔可以超過1小時。佢講即係講緊一個係每隔兩小時就要做嘅一樣嘢，係咁變咗你嗰、那個即係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係要去知道第幾更咧，你透過個日規啊，咁日頭嘅時間你都比較容易去計到個。 夜晚就唔得㗎啦， 夜晚就難啲啦。咁所以你都要係。透過日頭測量日頭嗰啲時間累積翻嚟嘅經驗，去校準一啲儀器嚟，希望令到你夜晚嗰度咧都可以即係度得比較準。 咁換言之，就係嗰個呢啲滴漏咧，佢主要係貨夜晚用嘅。 我唔敢講一定係，即係其實應該時時刻刻佢都去即係去幫你去計住啲秒啦，即係無論係時亦或係刻，即係時同刻啊兩個概念添啦。咁即係你話如果要計到好似我今日咁講秒嗰種咁樣嘅標準咧，我諗就好難。 冇啦，當然冇啦。 咁就好難。嗱，咁我哋再睇睇下一張啊。即係先前我哋又講得咧，即係如果你話中國嗰、那個科學，即係牽涉科學最大嘅元素，一定就係曆法啊、計時啊、天文啊呢幾樣嘢。咁其實你話就算去西方都係添，但係問題佢哋點樣去將呢啲咁樣嘅？曆法啊，同埋天文呢啲嘢融合出嚟，去整一個更加準確嘅計時系統咧，咁樣。嗱，咁呢一度咧係一個我發覺都冇乜人識得會走去睇，但係我會覺得其實係真係好值得去睇嘅一個地方嚟，因為佢嗰個歷史咧真係同故宮都差唔多咁耐嘅。咁呢一個位置就喺北京一個係東南邊建國門外。嘅一個叫做北京古觀象台就係其實等於以前嘅天文台，咁明清時代都係咁用噶啦。 而且即係有一啲我歷史書上面讀過都幾即係響噹噹嘅人物喺度打過工。 嗯， 啊，譬如話你話講湯若望啊， 嗯， 啊南懷仁啦，啊，即係呢啲喺由外國遠道而嚟嘅傳教士，係啦，耶穌會嘅呢啲傳教士咧，咁佢咧都俾人掉咗，即係俾皇帝掉咗嚟呢一度咧，就負責去即係去夜觀天象啦，即係做陰天監嗰份工。咁其實喺呢一個咁細小，即係其實唔係好大嘅咋。你入到去咧，其實即係俾20蚊入場費，行都係行一個鐘，乜都行完。入邊咧就大約係有五六間平房，同埋有一個咧俾你行上去嘅一個咁樣嘅觀星台嘅一個位置。 嗯， 即係以前你行得上呢個台咧，基本上你已經高過曬北京城嗰啲樓咁滯啦。 哦， 你話如果 佢幾高啊？呢度有 呢度啊？其實你預大約行到去，即係都係四五樓咁高啦， 但四五樓你望到好多嘢咩？ 嚇，啊，咁佢最主要就望周圍冇嘢擋去望星。 哦 ，OK， 嚇，啊，同埋你知道北京啊，更加就係話你嗱，你就你唔使旨意高過皇帝嗰個 係啊係啊 啦嚇，咁，啊，但係皇帝俾得你喺呢一度，咁你都起碼高過平民百姓嗰啲地方。咁同埋呢，即係呢一個都算係同，即係等於你話好似一個北京城嘅城牆咁上下高，即係嘅地方啦，嗯，即係佢高度大約同城牆平排咁樣嚇。 嗯 啊即係或者可能矮少少都唔奇嚇，咁但係佢總之都擺得足夠高俾佢可以即係夜觀星象咁啦。咁下邊就係個門口一入到去就幾個平房同埋佢哋以前嗰啲咁嘅陰天監辦公嘅地方嚇。咁， 嗯， 一陣間咧都有一兩張相係去即係去介紹。咁我哋跳咗下一張先啦嚇。咁啊由嗰個大宅門口入去咧，褪多咗一張，褪翻上一張先，係啦係啦係啦，就呢張嚇。咁呢一個其實就係一個叫紫微閣嘅地方，都相信就係即係當時主要嗰個辦公嘅地方。咁佢入邊嗰五六個平房咧，就分別間咗有三四個即係呢啲展覽廳，同埋即係仲有一啲商品店咁樣啦。咁佢都盡量係利用翻以前個原貌去還原嘅。咁啊，同埋去即係介紹一下咧，古時中國嗰種咁樣嘅曆法啊，同埋天文嗰個概念，嚇， 嗯， 即係譬如話佢哋嘅星座係點樣去分啦，嚇，嗯，佢嗰啲 紫微其實已經講咗出嚟啦，紫微應該就係北斗星，係 啦，紫微本身就講緊北極星， 嚇， 咁即係喺嗰個北極星附近嘅嗰個咁樣嘅就係個天宮，就係，是，個成個紫微天宮嗰個位置啦，嚇，咁然後就即係喺成個中國古代星圖入邊咧，即係其實你睇到嗰個圖入邊都有一個古代星圖喺度嘅。咁， 嗯， 佢其實都 show 咗一啲叫做咩四象二十八獸嚇， 左青龍右白虎，前豬肉後玄武。 係啊，咁呢四象就係四隻象。咁二十八獸就唔係野獸嘅獸， 星獸 係星獸嘅獸。咁， 嗯， 你諗下呢二十八獸，二十八個星獸就平均分布咗喺呢四天空嘅四個象限嗰四隻神獸本嘅範圍之內， 其實咧喺成個宇宙嚟講係佔好少好少好少好少少嘅地方嚟嘅啫。 係啦，咁其實佢都係分布即係成個天度。但係如果你話用翻一個西方嘅嗰個咁樣嘅星圖嚟俾你發覺，原來呢粒星咪係嗰個星座嘅其中一粒咩星咯？但係佢哋就攞咗喺呢天空嘅呢，譬如話呢四分一嘅位置，其中嗰七粒主要嘅星， 嗯， 就將佢命名咯。哦，呢個係屬於青龍嘅，呢個屬於呢七粒就屬於白虎嘅，呢七粒屬於豬雀，呢七粒屬於玄武嘅，嚇， 嗯， 咁，啊，佢就即係呢個中國本身嗰個分星座嘅一個方法啦，嚇， 嗯， 嗱，咁即係喺呢一個咁，即係呢一個咁嘅圍即係呢個展廳入邊咧，即係相信都係以前嗰啲即係陰天間辦公嘅地方，但係好多嘢因為就係始終年代太久遠啦，你冇辦法用一個原貌嚟去還原，咁所以好多地方其實純粹係一個展廳嚇，好似呢啲咁樣嘅牌片咁都係留，即係都係皇帝即係御筆賜落嚟㗎啦嚇。咁， 嗯， 啊，好啦，我哋再去下一張啦。咁亦都係頭先影呢張相轉個身嘅位置咧，就有呢兩件咁嘅模型。其實就因為即係都係原件都 keep 唔翻啦，咁啊都係根據翻文獻上邊嘅嘢，盡量去想像同埋還原，所以係有幾真有幾假唔係咁清楚。但係如果你話見到喺右手邊嗰幅圖，你見到有隻兔仔嗰個儀器咧，我都覺得幾得意。佢都係一種好似滴流嗰種咁樣嘅儀器嚟嘅。佢就會佢就會咁樣，佢一路啲水咧好勻循地，即係佢又唔係一秒一秒咁滴，咁總之係好穩定地跟一個時間間隔咁滴嚇。咁但係因為如果你純粹睇個水嘅黑度咧， 你未必能夠好準確睇到究竟個水究竟係有幾滿幾高幾低 嚇。 即係當然你比較粗疏地你可以睇到，但係如果你要睇到好仔細嘅話，咁點算咧？咁佢哋就即係當時古代中國嗰啲負責搞呢啲天文啊、搞曆法呢班人，佢哋諗到啲好得意嘅方法，我都覺得幾有即係呢個物理頭腦嘅。佢哋就好清楚就係水咧，就係嗰個密度係好標準嘅嘢嚟嘅。我哋今日知道啦，一公升嘅水係一公斤左右啦。咁因為水嗰個嘅密度係相對比較即係穩定啦，咁其實要以今日嘅科學標準嚟講，又唔係穩定都唔緊要，因為温度唔同嘅。 唔係你嗰個講就應該咁理解法，就係佢冇話其中一個地方咧，即係會冇咁多冇咁 density。佢基本上是均勻的嘛，即係冇兩邊嘅地方 都係一個可以好手到拿來的一個介質，係相對表現得比較穩定啦。就好清楚就係話，我滴咗十滴落嚟就一定係咁重啦，就嚇咁佢於是乎咧就將呢一個咁嘅滴漏呢個壺咧就擺喺個秤上邊，由個秤嗰個重量話翻俾你聽，而家個桶咧係半滿啦，幾滿幾滿。咁因為個重量你係比較容易地去好仔細地去度到，你可以由嗰個秤砣上面嘅刻度嚟去更加仔細。 即係換言之，佢由嗰個 area 轉咗去個重量咯。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譬如我即係我呢度亂講啦，譬如話佢一個時辰就滴滿一桶噶啦。咁而家究竟係去到？呢、這個時辰去咗四分一啦，定七分四，定五分三咧？咁我可以由翻個重量嗰度比較容易嘅話翻俾我聽嚇。咁呢個就係 即係話由個重量話翻個時間俾我聽。 係啦，係啦。咁啊，呢個儀器幾得意。咁而喺呢個儀器隔離嗰度咧，就係呢個圖，即係呢幅即係左手邊嗰幅相咧。這個就叫做水運儀仗台嚇。咁呢個名字可能大家都聽過。原件係咪咁嘅樣咧？係咪個實物原大咧？咁一定唔係嚇。咁但係咧，佢就嘗試根據翻個原理，就係話咧，有水一路去運轉住嘅時候咧，就佢就可以嘗試模擬翻天空上邊咧某一啲星嘅方位咁樣嚇。咁但係即係呢個儀器本身就擺喺度嘅，唔喐嘅。咁我亦都冇辦法知道佢係咪真係即係 work 緊，定係純粹係一件藝術品咁擺喺度嚇。咁但係似乎入邊佢真係有一啲咁嘅機器元件喺度嘅。 不過佢擺喺度，我覺得都應該係一啲古代佢哋真係用。常用嘅 真係會用嘅嘢嚟嘅，而且就係會嘗試開發地去用嘅嘢，即係好多嘢就係希望去，即係你會發覺就係話咧，好個主題好多時係用水嘅，用水嘅嗰種一滴一滴咧嚟去即係幫我哋去計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用水嚟計時就係話嗰個誤差喺邊咧？佢可以就係話隨住個温度有誤差啦。因為咧你嗰個水本身嗰個温度有即係有唔同嘅時候，温度高啲嘅時候咧。佢嗰個表面張力係會低啲 嘅。咁如果譬如去到冬天結冰咁點算 啊？咁當然首先就唔好俾佢結冰先，擺室內先啦。咁如果結咗冰之後流到滴都冇得滴啦。咁但係如果嗰啲水本身佢喺唔同温度嘅時候，個密度亦都 唔同㗎。譬如你就要話我看住佢，咁佢都唔同咗㗎嘛。 而且最抵死嘅就係話咧，你以為零度嘅水係咪密度最高？又唔 係， 原來係四度嘅水密度最高。但係又點解係咁嘅咧？咁呢個又要同翻嗰個水分子個結構嗰度又要解釋翻。嗱，咁我哋再跳下一張啦。咁呢一個大家好容易知嘅就係一個基本上係睇個影嘅日規嚟嘅。咁你由個影嗰個長短啊，咁你可以知道嗰個嘅即係。 咁呢個想問啦，呢個係外來貨定係土產嘅咧？ 呢個我相信都係土產嘅。咁因為個即係你睇嗰啲刻度，咁基本上都係好，即係你唔會話因為佢有個英文喺度就先知佢係外來啦。咁但係你話日規呢樣嘢本身又唔係話需要。真真正正話外國帶入嚟嘅，你好多唔同嘅文明自己獨立都發展咗日規嚇，而且你要去準確咁，大家都知道就係即係將佢擺喺個即係啱嘅方位、啱嘅時辰去做一下校正，然之後就俾一個好準確嘅刻度，咁基本上就即係都可以知得到。咁而呢一件嘢本身係咪都即係根據翻實際需要擺個方位咧？咁我自己亦都唔即係呢度亦都無從考究，多數就唔係嚇，因為我知道咧。在這個這樣的展覽館其他的相片裡面這件東西曾經移了位置、擺過其他的位置但我又很想由這裡帶起就是說在這個展館周圍亦都擺了一些其他的展品我們再看下一張相片看看還有些什麼 我有一兩個呢譬如就是這個我覺得很值得即真的令到我有點眼前一亮的展品 呢一嚿嘢睇個名啦，叫玲瓏兒啊。咁、嗯、啊，外邊睇冇乜嘢啊，一個大銅波喺度咁樣，你行埋去咪上面吉咗幾個窿咯，咁嘅樣。咁咧，好彩我又多手，特登兜去後邊睇一睇。嗱、 嗯， 大家睇到後邊有道門嘅，咁嗰道門又點啫？咁你入去咁啊，即係擺下嘢咯咁。咁我再睇下張相你就知啦。咁你會發覺咧，由嗰個後門嗰度一望上去，你係睇到呢樣咁嘅嘢。 咩嚟嘅呢個？ 嗱，因為佢上邊咧呢一個咁嘅銅球咧，吉咗好多窿喺度。 嗯， 佢啲窿咧全部係啲星嘅位置嚟嘅。 嗯， 咁你如果冇辦法去即係你想用一個好即係好直觀嘅方法話俾人聽天空嘅星座係點，而且仲要係喺個日頭嘅時間都睇得到咧，咁就係用呢個咁嘅玲瓏儀啦。你咧就而家我就係日頭時間去睇。咁我行去一睇嘅时候，你发觉咧，你可以由翻呢个球面上面钉穿咗嗰啲窿咧，嚟睇翻呢啲星嘅分布咯。 嗯， 吓，咁啊，我就夹硬即系右手边嗰张相，我就夹硬将我自己部电话就塞咗入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个闸入边就变咗就冇个闸阻住，我就大约比较清楚睇到入边啦。即系其实如果咧佢打开道门咧，你可以就成个人行入去咧，你就真系睇到好似一个咧，即系一个。用即係將個星去表現俾你睇嘅一個咁樣嘅儀器。嗱、 嗯， 今時今日你要想睇到咁嘅效果好容易啊！即係去太空館咧，你都買到件咁嘅玩具噶啦，就是、一個 projector 入邊一個燈膽，就將幫你咧將成個星咧就打上個天花板度嘅啫，將個星圖。嗯、但係你話如果以即係以前呢種即係以前嘅呢啲陰天鑑去想喺日頭時候做下呢啲星象嘅研究，又想知道呢啲方位睇咗大約係點，又教下啲星喺邊咧？啊！呢一嚿嘢，我覺得就整得即係幾有，即係幾有心機同埋幾靚。即係你話純粹用一個藝術個角度嚟睇，我都覺得係一件好靚嘅一件藝術。 咁嗰、那個簡單嘅解釋係咪話咧？嗰粒星佢射到落嚟，接觸到呢個銅嘅， 其實唔係嗰粒星嘅，其實呢度太陽光啫嘛。我純粹由個太陽光去俾你睇下，嗱，即係俾你一種好似夜晚睇星嘅感覺咁嘅啫。即係將即係有一個。真係著燈有星閃閃嘅一個星圖咁解嘅啫。 哦，星圖嚟咧，簡單嚟講 就呢個就一個其實一個星圖嚟嘅啫。嚇、嗯，咁、啊、你擺翻啱個方位啊，呢、這個方位係有邊幾粒？咁你夜晚試下自己對翻啦咁樣嚇。咁、嗯、呢、啊這個呢即係呢一嚿嘢就即係幾唔錯。嗱、 嗯， 我哋再睇下一張啦。咁大家如果仲記得咧，喺呢一個嘅即係再幾張相之前咧，就係、是、嗰入口上面咪有你要上一個觀星台嘅。 呢、這個好出名噶啦，呢、這個、觀星台就 呢、這個觀星台嘅上面，當你走到上去就見到呢堆嘢。咁呢一堆就係、是真係當年攞嚟去觀星嘅嗰堆儀器。咁、 嗯、 啊，如果就咁睇就好多唔同形狀咁啊，即係冇乜特別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走去隔離去有個紀念品鋪咧，有啲細縮細咗嗰啲版本，我都覺得好值得，即係好值得收為留念嘅。即係我就覺得，如果佢收到佢整到一個咧，好似我哋小學鉛筆跑咁細咧，我一定係買齊一 set 去攞嚟擺嘅，攞嚟教學用途都好。主要如果喐得嘅話，真係一定會非常精彩。咁但係其實你話呢啲儀器嗰、那個功能咧唔會差太遠。如果譬如話圖嘅左手邊你睇到嗰啲有個好似弓箭啊一個咁樣嘅線形嘅形狀嗰啲咧，好多時就係一啲同六分儀差唔多功能嘅一啲儀器， 嗯、 就係幫我去定下呢一刻入邊嗰個星嘅實際上嗰個嘅喺天上面嘅經緯坐標，佢、 嗯、 個方位嘅角度係幾多？咁你只需要咧，將你嗰個底盤轉一轉，將你嗰支指針指正嗰粒星，然之後咧就由翻嗰個底盤同個指針上面嗰啲刻度，你就讀佢個方位出嚟啦。其實就讀，即係好似一個量角器咁嘅啫。其實呢嚿嘢，咁、 嗯、 而隔離有啲圓形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咧，咁都係一啲可以俾你即係去移去幾個環咧，嚟去幫你去鎖定一粒星嘅方位，嚟去做觀星嘅一啲儀器。 嗯、 其實你發覺個功能就即係大同小異，都係幫你去鎖定個方位。但係可能有即係有啲圓形嘅儀器俾你去有一啲地方去鎖定咗，俾你知道，誒呢度就係嗰個嘅黃道嚇。咁呢條就係嗰個子午線等等嚇、啊，就方便你去好快嚟去定到邊粒星係邊一度咁嘅樣嚇。咁、 嗯 啊、而有一個咧唔係太明顯嘅。喺即係如果你由左至右數上去咧，嗱呢度你數到好似一二三四五件，但係其實有第六件後邊，你如果唔知台長見唔見到有個實心嘅， 嗯， 實心嘅一個半圓嘅波，好即係嗰個淨係睇到上半圓嗰嚿嘅啫，嗰、嗯 嗰、那個銅球咧，其實都有少少似頭先嗰個玲瓏兒咁，又上面刻咗好多星喺度，但係就唔係俾人哋走入去去睇，佢純粹就係喺個球面上面畫咗一啲太陽軌道啊，即係然後係一啲星嘅方位啊。咁而呢嚿嘢本身咧，就曾經喺八國聯軍時候咧，就俾普魯士就睇中咗，就話好靚，就攞咗翻德國。咁然後一直就去到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咁大家知道歷史就係咧德國係戰敗國，而嗰陣即係中國就所謂嘅戰勝國，但係所謂戰勝國係連青島都攞唔翻嘅。但係有樣嘢攞得翻， 呢嚿嘢 就呢嚿嘢。 就點解青島唔攞攞呢嚿嘢咧？ 咁你盡量有得攞嘅都攞翻，但係結果最後有樣嘢叫青島又攞唔翻啦。咁啊冇辦法。咁但係呢有呢嚿嘢咧，就係曾經就係力劫嚇，佢咧就係由有得而由南懷仁監製嘅。即係 都係鬼佬嘢嚟啦， 係啦，即係其實呢度有，即係我講唔到係應該就唔係全部，但係起碼咧，以我所知，譬如話呢啲咁樣嘅攞嚟測方位六分儀嗰啲咁樣嘅線形嗰啲儀器啊，同埋嗰個實心，即係嗰個咁嘅球咧，都係南懷仁監製嘅。咁即係你可以睇到就係話西方傳教士將嗰個天文嘅觀測嘅技術去有一部分去帶嚟中國，然之後咧。透過呢、這、一個夜觀星象咧，嚟去叫做去改良中國古代嘅曆法嚇。咁、好多呢啲咁嘅故事其實就喺呢度發生嘅。如果大家再睇翻即係中國嗰個歷史上，尤其是明末清初嗰段曆法嘅歷史咧，有一啲好精彩嘅歷史關頭同埋一啲片段咧，就係同呢個觀星台佢哋研究出嚟嘅結果有關。譬如話，如果你睇翻。中國古代其中一本很出名的歷法書就叫《崇禎歷書》，即是崇禎皇帝，大家聽到最出名的殺宰相和吊頸，但其實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他在他任內是負責去修訂的歷法，就叫那本就《崇禎歷書》。《崇禎歷書》都可以說是今時今日最重要的一個的中國古代天文文獻和歷法的文獻的，而甚至乎雖然人就死了，但這本歷書留在清朝度，令到清朝再加上那班傳教士，令到個清朝 這個也我都要補充一點，就那個傳教士利瑪窦為首在這個中國他發揮他的個影響力就應該大概是16世紀末， 是的，就15去到差不多16的時候， 是的， 即15幾幾差不多去到16幾幾， 他們當時都在北京啦，清朝滿清的入關樣他們都是轉了那個老闆的。 其實咁嘅，佢哋咧就兩邊落主，基本上後來發覺就係、是，即係天主，即係嗰陣耶穌會就覺得，你唔好呢啲你中國人內部嘅事唔好搞到我嚇，咁啊，總之我能夠喺度傳教就得噶啦。咁啊， 但係佢哋能夠即係企得穩嘅原因，因為佢哋嗰個 prediction 係準過中國傳統嗰啲。 佢哋掌握住嗰個嘅嗱，佢哋有幾樣嘢係掌握住嗰、那個，就係嗰個天文觀測同埋嗰個嘅數學嘅能力。同埋佢哋對於曆法啊、計算、日食月食嗰種掌控，同埋佢對軍火嘅鑄造嘅掌握，咁呢幾樣嘢其實就你可以話可大可小，而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影響極大，甚至乎係決定性添。所以點解就係話，即係去到北京，我覺得好值得。即係我寧願我唔完全我唔去頤和園、圓明園，我寧願去呢啲地方，就是、因為你睇到透過呢個東西文化交流。令到將科學引入嚟中國之後，令到嗰個中國改朝換代出現一個好決定性嘅改變。咁我就會話，而且明末清初呢個轉折係好大。 但係更加大嘅問題就係、是，當其時喺呢方面話，譬如喺天文觀測、曆法，以至到譬如種牛豆，或者其他方面。有即係 藥醫藥疾啦嚇，種牛豆就嗰陣中國有自搞自己做方法出嚟嘅，但係就尤其是醫藥疾，咁就真係由要靠呢一個嘅西方傳教士 啊，一個咁明顯嘅優勢，但係竟然去到雍正同埋乾隆嘅時候咧，就完全差唔多可以話係終止咗呢個交流啊。咁呢個係大家需要研究點解會咁樣？ 係啦，係啦。 因為你睇到又好明顯，你有呢、這個著，即係呢啲咁嘅優勢度，點解冇人去 pursue？ 即係倒向呢方面係仲要翻去一個傳統嘅中國嘅一啲，即係冇咁先進嘅技術方面。 嗱，呢樣咧，我又真係要即係嘗試回答一下啫。 我是覺得呢一樣已經是跟北京人的人種嚟，唔係話嗰種古北京人啊，即係講喺北京文化分途入邊，喺種帝王之城入邊分途嗰種人嗰種眼界係好有關係。喺佢哋眼中，佢覺得我能夠吸納到你啲嘢，用到你啲嘢已經係好俾面你。然後我收為己用，跟住我就繼續做我嘅皇帝，繼續做我天子腳下嘅臣民，就係、是、咁多。 咁跟住咪嚟過鴉片戰爭咯。 即係嗱，其實就咁嘅。喺當時咧，崇祯年代咧，即係利馬窦呢班人嚟到之後咧。其實咧喺佢呢一個就係即係相信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地方，呢個古天文台地方有發生嘅一個場景嚟嘅，就係、是、有一班咧專係去用翻中國傳統方法計算曆法嘅一班人，佢分幾個小組嘅，亦都希望透過幾個小組之間嘅競爭咧嚟去揾出一個最好嘅曆法。有人就專注呢一種嘅計算術方法，有人專注另外一個算術方法。而當時西方傳教士嚟咧，佢哋開咗 group 新嘅啦，就由西方嘅算術方法嚟去計呢個天文曆。咁結果咧，佢哋就中間試過有幾次嘅比拼，就唔係一個好正式嘅比拼，但係就譬如話嗱，嚟緊日食，你用你嘅方法計，我用我的方法計，咁啊睇下 邊個準。 係，咁結果咧就亦都係喺即係崇祯任內，即、就、係、是、崇祯嘅十幾年啦，其實唔止嘅，一路由呢一個天啟年開始咧，一路都去咁樣計住嘅。有歷史考究翻就有八次嘅日食咧，加埋月食咧。基本上啊，咁都係由呢一個嘅西方嘅方法係準確啲嘅。咁結果咧就崇祯咧，咁啊佢就話啦，唔需要再爭拗啦。我哋新編嘅歷書一定要運用翻呢一個西方 的最好 嘅 啦， 最準嘅方法嚟去改良我哋嘅歷法。咁而因為呢一個明朝覆亡，就呢個歷法改革就停滯咗啦。但係去到呢一個嘅雍正朝嘅時候又繼續。而且仲要係咧，就係好得意嘅。當決定係用西方嘅方法之後咧，即係嗰段歷史我唔知得好詳盡啦。就喺嗰個嘅奏折上面有人寫就話依西方之法，但係因為呢幾隻字咧，就搞到湯若望又俾人掉就要殺頭嚇，即係就話咧，即係滅我呢一個嘅即係得。 唔係同而家都差唔多啦，而家都係呢味嘢㗎啦。 咁啊，結果就即係仲要係湯若望就臨死之前嗰兩年先俾人放翻出嚟，咁啊諸如此類。咁到死咗之後先正式係用翻呢一套咁樣嘅即係 嗱，講明啦，嗱用你唔係問題，不過唔可以用。即係你個 brand 係啦，唔可以俾面你， 唔可以俾面你啊！總之我哋用咧就即係係你著數，不過我哋咧就唔會用你個名啊！我哋都係照用翻呢個即係中國。 即係咁樣講啊！你發覺係喺北，尤其是喺北京呢一種咁樣嘅地方咧，佢就算學習咗西方之後咧，佢為咗面子嘅緣故，佢都死都話係自己係我自己叻嘅啫咁樣嚇。咁即係呢啲又題外話啦嚇。咁我繼續講下一章，咁即係再睇下呢啲，即係近鏡睇下呢幾件咁樣嘅儀器啦。咁你發覺近啲睇，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你會發覺係左手邊嗰張相啦，底部有個圓形轉盤，再上面嗰支指針可以係指天空上唔同嘅方位。咁基本上你將個底盤令360度咧，你基本上嗰支針咧係想點指都得噶啦。咁其他儀器亦都差唔多，但我想帶出一點就係話咧。其實喺同期嚟講，西方嘅儀器咧已經係有嗰啲即係玻璃片望遠鏡喺度嘅。 呢個佢哋應該係遲過伽利略㗎啦。 我就會話咧，呢一啲咁嘅天文儀器，雖然喺即係由西方傳教士帶嚟中國，喺中國用咗咁耐，你會發覺我係會認為佢哋仲係顯著地係落後於西方嘅，仲、 因為仲未有望遠鏡嘛， 即係仲未用到呢一個 optical 啊，即係一啲光學嘅技巧嚟去做天文，所以你會發覺嗰個觀測嗰個準程度一定係唔夠，即係你用到呢啲咁嘅光學儀器好嘅。即係同期間你喺航海嗰度嗰啲人已經係用緊六分儀，已經係有玻璃片喺入邊，有鏡片喺裏邊。咁所以你話即係呢啲咁，我只能夠講就係攞嚟去即係制定個曆法，咁都仲係即係足。 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就係、是、其實當其時中國冇乜大嘅壓力要做喺呢方面要有新嘅發展？嗱，呢個簡單嚟講就係、是，譬如個月食或者嗰個日食，如果準確。啲又如何呢？即係唔係個 incentive 唔係好大？係 啦，佢只係足夠去你將一年嘅呢個天氣 pattern， 即係呢個咁嘅天文 pattern 嚟去捉到就得㗎。 係啊，嚇 就唔需要話你係即係 而家唔係嘛？而家你譬如你 改人定位， 你 GPS 都要用到相對論啦。 係啦，我講完相對論。 相對論啦。係啦。咁嗰個原因就係個動力就係因為要計得好準啊嘛，要。係 啦，係啦。咁甚至乎喺即係你即係。 以當時嘅即係如果冇記錯清朝去講啦，天文淨係可以喺呢度做天文研究。嗯、你喺呢個地方以外做天文研究咧， 係斬頭嘅殺頭的。 就未至於斬頭，但係起碼就係、是要係坐兩三年監嘅、嗯啊。即係不得施襲天文。嗯、即係佢呢一嚿嘢基本上係皇家天文台嚟嘅。只能咁呢度 唔係同而家皇家天文台嘅理解唔同。而家皇家天文台就係佢權威性最高，不過你都係自己喺個後花園度即係整啲望遠鏡。不過以前咧係唔得嘅， 係就係為皇家服務的天文台 ，exclusive 係嚇。咁啊，民間不得施襲，咁所以你即係能唔能夠預話有啲更加先進嘅嘢偷偷喺民間嗰度發展咗好大理論出嚟公諸於世咧？有都唔敢公諸於世啦，咁啊變咗咁。嗱、嗯、咁我哋就即係嗱聲就睇埋嗰幾張，即、就、係、是、之後嗰幾張啦。嗱，再下一張先。嗱，咁呢度就係嗰、那個、左手邊嗰張，其實就係利馬竇嗰個墓園嚟嘅。咁佢而家就喺呢個叫北京市委黨校嘅範圍入邊嘅，就一般遊客就入唔到去嘅、嗯，你要寫信去黨校嗰度先批到入去。咁、嗯、啊，呢度就要托，即、就、係、是、好彩托北大幫手。嚇、嗯，咁、啊、我就以。即係呢一個帶學生入去觀摩之名，因為即係帶個 course 入邊都盡量講一啲東西文化交流，尤其是科學方面嘅嘢，咁、嗯、就帶佢哋入嚟呢度參觀。咁呢度其實就影到有三個墓碑嘅，近啲嗰個就係湯若望、嗯，中間就利馬竇。近啲嗰個係南懷仁，中間嗰個係利馬竇，遠啲嗰個係湯若望嘅墓碑嚟嘅。咁、嗯、其實呢度就得翻墓碑嘅啫，骨就俾就已經。移走咗啦，就係、是、其實就喺即係毛澤東當年入主咗北京城之後咧，就話喺北京城入邊嘅墳咧都要遷走，咁、嗯、啊於是個墳就遷走。呢、這個碑咧都歷過幾劫噶啦，咁啊義和團 文革嗰陣時有冇咩？ 義和團就難即係斬斷過啦，咁啊入邊嘅骨就毛澤東發展北京城時候搬走咗啦、嗯，紅衛兵嘅時候咧就將佢埋咗喺地底。哦紅衛兵本來都想將佢成個打碎，但係就當時黨校入邊嘅人就話咧，即係佢哋都知道呢啲係有歷史價值嘅、嗯，就話嗱、不如咁啦，我哋唔好打碎，打碎佢又嘥力，不如咁啦，我哋將佢咧埋喺地底度，等佢永不翻身， 係係， 咁啊得咯，咁好喎、啊， 咁啲人又信喎、 啊，係又信喎、啊，咁啊起碼跟住將佢埋喺地底，咁啊文革後就掘翻出嚟，咁啊將佢再第二次修復修第二度修復啦，咁又留翻喺呢一度，咁啊原來我聽講即係喺嗰個黨校介紹嘅人員講啦。咁一般嚟參觀咧，都係外國嘅使節。原來最中意嚟參觀咧，就係意大利嘅大使，意大利嘅大使。咁啊，即係我相信，甚至乎我諗天主教如果有人， 梵蒂岡啦，如果建教， 梵蒂岡未建交啦嚇，即係如果建交定係，就如果我覺得即係譬如話教會有機會咁，我都覺得好值得嚟呢度睇咯嚇。咁即係呢一個地方即係我如果用一個譬如比較學術啲嘅名義咁，大家嘗試寫信去申請去嚟，我都值得睇。咁而右手邊一幅圖又關咩事咧？嗰就宣武門教堂，其實就係嗰陣阿湯若望佢哋自己儲阿利馬竇佢自己儲錢咧，籌到錢之後咧，就喺度買咗笪地，起咗個教堂，自己有得住，亦都喺度傳教。咁基本上神父住埋喺教堂，又喺度傳埋教。咁一路就係即係所以成個北京城最早嘅教堂就係而家呢一個嘅。 呢個就最早的教堂 嚇，宣武門教堂嚟㗎啦。 咁好值得去睇睇咯。 咁啊，我 係開唔開放呢度？ 開嘅，仲有彌撒做嘅，開咪可以望彌撒咯。啊，而家就即係雖然最大最靚嗰個就係王府井教堂，但係如果你話歷史最耐，反而係呢一個嘅宣武門教堂，而嗰個嘅天主教愛國教會嘅主教座堂又喺呢一度啦。 哦， 嘅主教座堂。 唔係，但係你唔好理佢點好啦。呢個係最早一代嚟中國傳教嘅天主教嘅神父， 係啦， 佢哋一手一。腳去建造出嚟嘅一個， 而撇開宗教角度咧，我會話咧係第一批將呢、這、一個即係真係比較現代科學帶入嚟中國嘅一班人，佢哋落腳嘅地方。嗱、咁我哋再睇埋下一張圖先。嗱，咁呢一張咧就係我喺另外一個地方影嘅。呢一度其實即係雖然淨係一個剪，即係一啲剪嘅圖啦，但係影呢個地方咧，其實就係袁崇煥嘅墓啊。嚇，喺呢一個廣渠門。嘅呢一個地方入邊，咁佢就即係講咗話袁崇煥去打仗嘅時候，就大量使用咗咧左手邊嘅呢種佛狼機衝，同埋右手邊佛狼機衝，即係你見啲線條古怪啲、另外左手邊線條比較直不楞嗰個就紅二大炮，咁、呢個大家即係 讀歷史都會聽過嘅。咁啊，即係講得紅夷大炮，其實原本啊有多少係同荷蘭有關啦嚇。咁啊，而 實際上荷蘭炮 嚇。咁啊，佛郎機衝咧就係葡萄牙炮。咁而啲佛郎機衝好多時就係咧喺澳門做嘅。 澳門嗰個炮台嗰啲係咪呢啲炮嚟㗎？ 唔係，就唔係佛郎機衝，因為其實有都其實，因為佛郎機衝已經相對比較舊嘅科技嚟㗎啦，即係後來新啲嗰啲都係用呢啲好似呢啲紅夷大炮呢一種嘅。咁即係佛郎機衝咧，就好多時就喺就唔係真係同你喺葡萄牙度運過嚟嘅，就喺澳門運做嘅，就由呢、這、一個即係葡萄牙商人去監製。咁啊做嘅地方咧，今日澳門地方就燒灰爐就係西環嗰邊，喺西環嗰邊。咁而好多時落咗 order 訂咗之後咧，就俾即係袁崇煥咧就負責帶埋嗰班咁嘅叫衝師啦，嗰班即係負責操炮嘅人咧，就走去打呢一個嘅努爾哈赤噶啦，就用呢啲即係用基本上用呢兩種。 咁努爾哈赤咪會炸死咗咯？ 嚇！就炸到重傷啦。咁就喺寧遠城度大量用呢個紅夷大炮同埋佛郎機衝，佛郎機衝咧就換彈又換得快嚇。咁、而即係基本上，尤其是南，即係幾個傳教士入邊，尤其是以南懷仁本身佢嗰個造炮能力係最強啊。而喺入邊咧，亦都即係喺嗰個頭先睇到嗰個天主教嗰個墓園入邊咧，其實仲有即係一兩位咧幾出名嘅即係傳教士嘅，其中一位叫羅雅谷。咁其實就係嗰陣我記得好耐以前同阿台長去澳門嘅時候咧，都同當時神父呢度提講過呢個故事嘅，就係、是、嗰位叫就係、是、嗰位羅雅谷神父咧。就在澳門的大炮台發了一炮，就那炮就非常之精準地打中了荷蘭人的火藥庫，就令到呢葡萄牙人150個士兵可以打走了1000個荷蘭人， 所以澳門一路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就不是荷蘭。 荷蘭人就走去哪裡呢？ 就台灣， 就走去佔台灣了。這個一炮改寫歷史，我就將這個故事講回給那個即係喺黨校入邊介紹嗰陣聽，佢話佢未聽過呢個。 唔係佢哋唔知㗎，佢哋即係佢哋都好流㗎啫，即係你就係知道呢個。我哋好彩就因為我哋喺澳門同埋香港。 係啦係啦， 同埋我哋去過台灣都有紀念館㗎。 有嚇。咁啊，即係呢段咁嘅故事，你發覺嚇袁崇煥呢啲咁嘅人物啊，死咗喺北京。佢啊原來係大量用咗傳教士，即係 佢係東莞人嚟嘅。 雞子啦，咁但我會話啦，喺呢一個北京呢個袁崇煥墓同埋個紀念館入邊咧，人丁單薄。對於北京人點樣去搶食袁崇煥嘅肉咧，隻字不提。 梗係唔提啦，呢啲 咁啊，純粹話佢一個愛國者，就咁多。 係啊，咁你譬如你睇到呢度咧，你會唔會有個疑問就係、是，咁當期打贏咗即係呢啲滿清嘅軍隊，點解後來輸咧？ 這個很有趣啦，咁其實後來大家都知道，所謂輸就唔係輸俾 炮， 唔係輸俾滿清嘅，係輸俾李自成。咁其實就你用得炮時，我亦都用炮。大家其實甚至到後來就係話，到呢、這個即係、就是、李自成去逼死咗即係崇祯之後啦，到甚至吳三桂放咗清兵入關，大家都係大量使用大炮。其實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大家都知道傳教士嘅大炮犀利、所以到清軍。佢係有用大炮，亦都有佢哋嘅火器型，係咪？咁然後甚至乎就係到佢亦都用翻漢人嚟去用炮嚟打翻漢人，所以最後就已經係變咗個比較現代化嘅戰爭嚟。 冇呢個亦都即係喺今日能夠應用啦，就係當其時滿清嘅軍隊佢亦都好醒目，佢見到呢樣嘢，佢冇抗拒到，佢話你用咩？我攞搶咗翻嚟，跟住我 reverse engineering 係。 甚至我請嗰啲即係呢啲 請嘅傳教士，我又請傳教士咯，係啊， 做得更加好俾你嚇。咁於是乎咪贏，心咪贏咗明朝軍隊咯。 嚇！而佢仲要係咧，請完用完之後咧，仲走去周圍同人講，其實我冇用大炮都打贏你。即係就等於好似某一個政權話自己用小米加步槍就可以打贏呢一個嘅即係美式裝備一樣咁樣啦。嗱，咁我再睇埋下一張啦。咁呢個應該就係即係應該最後一張啦，應該就。嗱咁呢一個就喺，亦都喺個袁崇煥嗰個紀念館嗰、那個墓嗰、那個嘅即係紀念館入邊揾到件係一個明即係明朝軍隊用嘅武器嚟嘅，呢、這個叫三眼槍。 係個槍嚟嘅。 其實就係、是、你等於就係一個有三個槍管嘅一支炮仔。咁有支竹上面串住個槍頭啦，個槍頭呢度又睇得唔好清楚，你見三角形嘅，其實入邊有三個窿。入面你就入火藥再入幾三粒鐵珠入去，咁然之後呢，佢其實你睇返外面就有三個 trigger 嘅，有三個掣嘅， 你就大力去將個掣即係敲落嚿磚度，佢就會即係打著嗰啲火藥就會發一炮嘅。咁、 嗯、 啊，於是乎咧，你可以就即係敲一下就發一炮，咁你將佢擰一擰，擰一擰又敲第二下發第二炮，咁啊可以發即係有發三下嘅。即係呢個就專係咧，就袁崇煥嘅軍隊亦都有其中有用到啦。紅二大炮啊，呢啲咁嘅三眼衝就攞嚟打散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努爾哈赤嗰啲騎兵。 嗯， 嚇。咁其實你會睇到咧，就係明朝末年嘅時候嗰種火器即係使用就即係。 但 係 成個問題點解會 stop 喺呢度咧？ 其實點解會 stop 喺呢度？我會咁講嘅。去到清朝，你話係咪都完全 stop 曬咧？佢有，但係個發展就緩慢咗好多。即係同一時間就係、是、即係又要睇到外國又係加速地去發展。 冇佢冇咁嘅壓力啊嘛。 嚇！我就話不進則退咯，好多嘢。或者佢個進展係好緩慢。 你歐洲大大小戰役，大家一路係咁打嘅。咁所以嗰個武器嘅發展咧，那個壓力就上咗。 甚至乎後來工業革命添啦，同埋嗰種咧，尤其是就係話對化學現代化學嗰個發展。 嗯， 你仲係用緊好傳統好中藥式嘅冶煉技術，好似煉中藥、煉仙丹嗰種冶煉嘅技術，你出嚟嘅質量冇得無限地提升上去。但係你一有呢一個 chemistry， 有化學呢樣嘢，你點樣提煉？用咩方法提煉到好高純度嘅元素？你將成個元素周期表排到出嚟，點樣去按比例整合金？點樣去揾一個啱嘅物理條件去製造最輕巧、最堅硬嘅材料？咁你個成個材料科學你輸咗嘅話咧，咁即係你清朝你就係識整一個再粗啲咯、再深啲嘅炮咯，等你可以落多啲火藥去唔爛咯，但係最後出嚟好笨重，跟住嗰個發炮嘅頻率亦都好低，咁即係去到清朝末年嘅炮，你會發覺就係得個重字，得個大字，跟住但係其實好唔實用嘅，個準程度又唔見得高，嚇爛咗又難整。換炮又難咁樣，而又笨重，咁但係人哋就可以做一啲好輕巧又精準、火力又大嘅炮。咁其實就喺成個科學革命同工業革命都輸咗，即係你會睇到，即係清朝就係、是、即係有件咁嘅事發生。 嗯， 嚇嗱咁即係堆相啊睇到嚟呢度啦。咁其實我又想即係其實都頭先大家都聽到嘅，即係藉住呢啲咁樣即係參觀呢啲嘢啦，其實都睇得到嗰種就係話中國科學發展，有乜嘢嘅重要人物牽涉喺裏邊啊？咁啊，你會發覺有啲仲要係可能係廣東人，即係袁崇煥呢啲咁嘅人，甚至乎李馬竇、湯若望呢啲都係由廣東入境嘅。 咁嗰個亦都大家睇入，即係入邊呢啲咧，都發現咗個問題啦，就係、是中國似乎而家對呢啲文物咧個興趣唔係好大，譬如個保管啦、保存啦、資料嘅搜集啦、講解啦，大家見到就係、是、其實都好冷漠啊。 我會講話其實就喺限喺個北京嗰個地方嚟講係有嘅，但係好多時都係一個比較文科角度嚟去睇呢樣嘢，即係你話會唔會即係有一啲比較可以貫通東西嘅角度嚟去睇呢樣嘢咧？我反而可以喺呢一個香港大學見過有少少， 我冇得做唔少，譬如你利馬竇佢哋都做好多啲、即係記錄喺度。 呢、這個就其實更加關嗰個文， 冇得拆撬埋你做乜記款？ 呢、這個更加關乎就係話嗰個今時今日嗰個學問嘅分工。因為你有咁樣嘅歷史文獻去 assess 呢歷史文獻能力嘅人咧，佢冇咁嘅科學眼界。咁但係你做科學嘅人又好多時唔係好中意留意呢啲嘢因為呢，我就話做科學史好多時就係話做科學史嘅人好多時就變咗係一啲如果你係一個本身讀科學嘅人要走咗做科學史，就因為你做前面科學唔成功，所以先走去做。 嗱，呢個係普遍嘅睇法嚟嘅，因為嗰個 dead end career 嚟噶嘛。你做科學史，你做極咪一個歷史學家咯，你唔會有 即係新創建， 唔會有新創建噶嘛，係嘛嚇？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冇咗呢個歷史嘅理解咧。你又睇唔到一個國家盛衰嘅理由。 嚇、咁呢度我哋多少少由北京呢度睇到呢啲咁樣嘅痕跡喺背後咯。即係你話如果我純粹當係一件藝術品睇嗰幾個儀器，冇意思嘅。但係你會睇到，如果你一拍埋同期呢一個外國嘅比，你就知道其實真係差咗一截喺度嘅。 尤其是如果頭先睇嗰啲咧，你最好就即係喺相同年代，譬如講緊咧你遲一排去過英國牛津。因為佢個年代咧就差唔多，應該就係、 我去隔我就去咗格林威治天文台， 係啦。 佢就係同呢個清朝嘅乾隆時間差唔多 ，exactly。咁人哋就已經係有個好巨型嘅光學望遠鏡喺度㗎啦，就已經跟住人哋做緊嘅鐘已經即係嗰啲滴漏一早就抌鬼曬㗎啦，就全部嗰種好精準嘅機械鐘喺背後。 係啊， 咁然後就嗰、那個即係嗰個天文嘅定位，即係高度工業化㗎啦，已經係你會睇到做嗰種技藝啊，做嗰啲咁樣嘅玻璃啊、光學嗰啲儀器啊，你發覺嗰個傳統就去到今時今日嘅英國嗰個嘅應用光學傳統都依然係 我話世界領先，領先 世界領先。啊、即係你唔好理嗰啲咩賽唔賽斯鏡，即係總之你其實今日英國嗰種光學儀依然係首屈一指。 咁所以有啲係國粹嚟嘅，咁問題就係你自己選擇就擺喺一啲乜嘢嘅地方去發展呢樣嘢咯。咁啊，咁我諗今日差唔多咯，即係雖然我哋其實理論上我哋有啲科學新聞嘅，咁但係都算啦，因為即係講落去又。到行唔到肺咁樣啊！ 咁你話事，即係如果你想加長啲又得，但係你話想留翻再下個禮拜講又得。 唔係呢個你呢、這個新聞，你可唔可以評論少少啊？就係而家咧就即係喺身後出嚟 啊！嗰、那個係貴州嗰個世界最大嘅望遠鏡咁樣。 一百萬請一條友翻嚟，真係管呢嚿嘢。 啊！佢係希望去請翻一啲即係外國嘅科學家嚟去參與去管理同埋去策劃一啲項目啦，咁正常啦，預咗啦，因為亦的而且確係嘅，即係喺呢一個華人社會入邊，有呢一種能力嘅天文學家就唔係太多啊。即係其實你話如果問我咧，你話如果有咁嘅學術成就去做咧，我即刻諗起我前老細阿郭新教授。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佢即係佢個學術成就絕對你話去孭一個咁樣嘅即係天文儀出。 佢亦都評論過最近嗰個就係廣大取消咗嗰個天文系嘛。咁啊啱咯，咪去搞呢嚿嘢咯。 但係你話如果你新一代有冇一個即係咁樣級數嘅人？即係我會咁講啦，始終你一定要係打開道門去迎接唔同國籍種族嘅人嚟去參與咗咁大型嘅研究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咁講啦，即係大陸都做啱咗一樣嘢，佢起碼起咗先，佢起碼讓呢一個咁嘅研究喺呢度發生先，你如果諗住全部淨係請曬華人血統嘅人嚟， 冇㗎啦，咁啊唔搞唔掂啊！ 唔好喺度搞啲民族主義，即係你最後係儀少大方，你搞唔嚟嘅。你係啦，反而我會覺得，如果你話呢個新聞，我覺得好合理啊！你咪打開到任由即係 價錢低㗎，價錢唔低㗎，係 啦，任由世界上嘅精英嚟去參與咯，咁值得㗎，我覺得係做啦，即係啱嘅呢樣嘢。 唔係有時我覺得呢啲好，即係我嗰個資源錯置啊！喂，整呢嚿嘢唔使錢㗎。呢嚿嘢好鬼貴噶嘛，咁你就反而慳，即係嗰啲請咩人嗰啲，反而你又要咁，即係有啲咁嘅問題。 我印象中佢都算起得幾快啦，呢嚿嘢。我哋話佢開始起到，我哋話 我哋個節目做緊時，佢已經講咗呢樣嘢啦嘛。咁 但係我就比較詫異佢而家乜唔係一早已經請曬人啊嘛？點解而家先進步㗎？係啊，唔係一早要請曬。 啊，即係有陣時啲嘢我哋都難以理解咯。 即係我希望就係，但係咁樣，我即係衷心祝願就佢嘅業務啊蒸蒸日上啦。因為即係我覺得你起到咁大嘅儀器，如果冇一個好獨家嘅發現，就對唔住科學咯。我覺得 佢應該揾一個即係有份量嘅人，去令到呢個 project 成為一個國際注視嘅所謂一個 icon 咯。 係啦， 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咁大家就即係知道有呢個節目，就唔想再打電話嚟問我。 我哋繼續會下去為大家報導一下啲科學新知，即係我哋過去幾個禮拜積咗都積嗰啲貨仔， 好多好多，都發生咗好多事嘅，都發生好多事。咁但係嗰啲即係嗰啲事情咧，就我相信咧。要用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咧，去講先至， 去同大家去論下。 好，咁我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